好，第四節翻嚟。 Hello， 阿老。頭先俾佢兩個咧，搞到我有啲即係飲泣啊！即係我原來喺我係最揾到錢嗰個年代咧，我就偏偏就走去周圍轉行，屌搞到咧揾唔到。 唔係啊，電影都應該揾到錢㗎嗰陣時。 電影個狗，我又傷咗咧，最好嗰陣時又傷咗咧。本來我有得做幕前嘅啫，唔使做影後，有得做影前嘅。點知點都傷咗，冇得做影前添，不得啲。唉， 始終都 係影後。 阿大咪嗰個位係你 嘅。啊！阿Laura，你嗰個喂，你兩個細佬要轉行係咪啊？啊，搞到～唔使做法人屋都沟到女嘅啫， 沟女大把方式沟啦。仲有咩方式沟啊？嗱，碌拎打桌球， 踩捞拿 啦。哎，踩捞也直头系沟女嘅其中一种重点啦。 冇错，我拖住你嘅手提，系嘛？ 接龙， 你 系啦， 唔小心小心，系嘛？ 唔系紧要，我会扶住你噶嘛。 喂，你知唔知第一个最早期嘅捞拿场边啊？ 哇！我系喺丽苑踩喎，大佬嗰阵时。 丽苑嗰个诶，真雪溜冰嚟噶。 啊，冰场 本来系个泳池，后屘改咗泳真雪溜冰啊嘛。最早诶，唔系嗰个，我俾幅相大家睇下先。嗰个系睇先第二幅呢个零二一 A 啊。 哇！唔系话咩噶？ 嗱，呢个咧就系丽苑阿邱德根为咗纪念佢有两姊妹嫁俾佢噶嘛。 嗯 咁咧就我唔知佢家姐，佢嘅家姐死先系嘛？佢叫裘锦秋嘛，咁佢锦呢个叫锦秋殿。咁以前锦秋殿出边咧有个咧流嗰啲踩，我哋嗰阵时唔系叫踩波画嘅，叫踩雪剧。咁嗰啲雪剧系点嘅样嘅咧？好零二一啦。嗱嗰阵时啲雪剧就咁嘅，你只脚无论大小都着得落嘅。你嗱佢中间咧可以伸缩啦，系咪？你八号鞋啊，九号鞋都得嘅。你细咪褪咯，然后咧前面有两个夹咧，咁啊你用口四角，佢唔系六角嘅，好似系六角螺丝，唔系四角嘅。咁咧你啊着咗只鞋就收紧佢，咁啊呢个系雪剧个铁辘嘅，鬼杀咁嘈嘅。咁翻嚟啊！翻嚟先，唔該。嗰個佢係石屎嘅嗰個所謂溜冰場，你有啲咁嘅雪劇俾你租嘅。咁咧，佢個 喂呢啲係咪叫 roller？ 點會叫雪劇啊？ 咁嗰陣時冇，嗰陣時冇嗰啲人英文唔係咁掂噶嘛。 但係嗰陣時踩，即係叫我哋叫踩冰，已經係真雪溜冰嚟㗎 啦。係嗰陣時， 嗰啲先就係踩冰喎。嗰啲 屬於講 roller 嗱，中文應該叫滾軸溜冰嘅，但係以前啲人頂咧，邊有咁高學問啊？邊有咁即係咁？ 係咪都列入嗰樣？ 係啦，就叫。做雪剧，咁咧就佢咧就好过瘾嘅，有个咁嘅嗰个溜冰场咧，有个咁嘅，又好似个桥，好似个桥嗰啲咁嘅拱位嘅，嗰啲人咧特登踩落去咧，咁样走上嚟嘅 wave， 即系成个 wave， 佢有 wave 咁样嘅， 我系未见过， 好型嘅。你谂下，带住一个女仔心仪嘅女仔喺溜冰场，咁佢又唔识嘅，佢一定惊跌噶啦。咁你即系起码都要识后溜啊。嗰啲前后流咁，你一定要学咗后流先沟到女喎。 系啊，啱。 因为你要揸住佢手，系要拖住佢啊，系咪？因为惊跌噶嘛。啊，一个睇相咧，学踩冰嗰啲，一定好肯俾你拖手噶嘛，系咪先？跟住佢想将个花式好啲咧，咁啊要揽埋条腰仔啦，拖手做唔到个动作嘅。 越讲越多，好似真系踩波啊，踩冰咁啊，越多机会。即系身体接触喎， 冇错，唔系冇而家教。 其实剪头发都系身体接触嘅啫，即系咁讲啱啱先。 哦，咁系 头发都系身体一部分嚟噶嘛，咁你系即系比较 close 啲，所以 that's why 会唔会系呢个原因？所以以前啲 会唔会拨喺后边拨喺头发上边摸下条颈？ 唔系，我最记得我初中学剪发嗱，依家你咁坐喺度啊？咁唔系咁样，咁啊师傅啊教我哋点样剪啲头发要度噶嘛？咁你有条布啊，你叫监啦，系咪？咁你高级嘅沙龙咧就系剪发，你就着件衫啦，俾人监你换啦，就偷发毛巾啦。但剪发一定有剪发布噶嘛，包住嘛。咁我度咧， 我如望我到呢一拉拉落嚟，咦，跟住咦点解淋淋地，跟住个女仔呢原来佢又系佢心仪咗我好耐，佢 真系即系又系佢沟你啦， 又好似好嬲咁，我又唔知喎，我完全系唔记得咗呢件咁嘅事。 真系喎，讲真喎，系咪即系咁样拨啲头发，摸下啲女即系啲女士嘅颈咁样挑逗下，咁又真 咁啊？唔系啊，梳头唔得嘅，洗头得。洗头呢 唔系啊，譬如你拨啲头发嘅时间，帮佢咁样耐唔中嗨下佢啊，摸下佢。 咁唔会嘅，佢因为佢唔放松嘛。洗头嗰阵时就放松啦。我哋嗰阵时咧几个 junior 喺度点样令到佢，即系等佢即系嗱，越必输到嗱，整到个身会喐咧，好唔自然咧，就边个赢？点咧？你喺度洗头咧，捽佢啲耳仔背啊，跟住咧就托喺个头系咁捻佢啊，跟住又捻呢啲颈骨咧，佢实顶唔顺嘅。佢一喐嘅边个佢一喐，我哋就边个赢咧？佢三個洗頭位噶嘛，專 佢其實真係有冇啲私底下喂？呢個客幾正啊？咪挑逗下佢啦，會唔會有？ 咁啊，笑笑不免啊！呢 都係咁嘅嘢嘅，真係睇你唔順眼真係。 邊個啊？女仔仲著數啊！啲女仔啊，仲多 tips 啊！你知以前啲洗头位唔系企喺后面洗噶嘛？ 嗯，我一直都系喺后边噶啦。 一直都喺后面，唔系以前系企喺隔篱噶嘛，喺侧跟噶嘛。 我未。 你咁瞓喺度啦，即系放松。你喺侧边 咁 样 耷低个喺个洗面， 嗰啲石鬼佬啫，嗰啲要戴个前镜嗰啲。 唔系，我僆仔即系咁样啦，几岁嘅时间，即系街边嗰啲，得两张凳嗰啲啦，咪派到洗咯，搵啲鱼棉花塞住你只耳咁嗰啲咯，帮剃光个头，绿军装一定啦，嗰啲。 嗰啲另面埋墙嗰啲，嗰啲梗唔系啦，嗰啲咪喺侧跟洗嘅。 系咩？我未试。 如果系女仔，你谂下嗰个。 老师你咪可以 嗱，佢你咁样瞓喺度啊，咁佢喺隔篱咁样洗噶嘛？ 有套戏讲过嘅，但我唔记得边。 但系企喺隔篱就睇唔企喺隔企喺后面洗就冇呢个感觉啦。你幻想下嗰个 Junior 非常好身材，花落嚟咁， 即系有个系啦遮风挡雨， 系啦系啦 啊，帮你遮住上面啊，天花灯唔使撑亲你。 系因为以前做 Junior 真系好笑啊，听佢哋问咧，即系问嘢咧，咁你喺度洗头会问嘅，阿小姐你行。唔問 啊！而家都好似啊，唔知會講 邊個？ 而家啲沙龍都係會咁問嘅，邊度行啊？ 係啦，邊度行啊？嗰啲 咁嘅嘢， 唔係即係你諗咗第二度，覺得好笑。 我係明你講乜啦？即係我哋而家都會咁問嘅意思係 嘛？唔係我最記得嗰個僆仔咧，就係嗰個 Junior 咧，就咁。咁啱嗰个师傅嗰晚呢就人客多。咁我哋唔会过去帮你㗎嘛，你跟嗰老豆㗎嘛。咁佢梗係循例问下嗰个女人行唔行呢个头。嗰个女人拗极佢都仲係好行。诶仲係好行佢拗耐。跟住佢又赶住去街喎。嗰个友又唔生性喎。咁喺度本来佢洗咗个头。佢至多等冲完水就得㗎啦嘛。佢系洗极都嘛。跟住发烂渣。你嗰个点样闹嗰个女人呢你行关我咩事啊？我帮你洗头啊，唔系帮你勾痕。 我想问咧，我哋僆仔洗头嗰时咪系冇按摩个头嘛？ 有，我哋嗰啲有噶， 贵嗰啲有嘅，有一直都有。 系啊，我可以按到你成只眼红晒。 系咪八十年代开始先有啊？ 唔系，嗰啲沙龙有。 系咩？沙龙好早期有噶啦， 而好早期有噶啦， 系咩？ 搵食噶大佬，我哋冇底薪噶、啊，你而家要输尽都浑身解数，唔系点俾咁多 tips 你啊？系咪先？又要帮佢按下个云浆啊，捻下啲颈尾啊，哇！有啲年纪大嗰啲 junior 咧，即系佢嗰啲唔会升师傅噶啦，但哇揼捻埋膊头啊嗰啲啊，我大佬几廿蚊洗个头，俾佢两嚿水噶， 即系大陆洗头咁。 咁人就争，越南嗰啲咪仲离谱，唔系差唔多啊，差唔多啊，差唔多。不过沙龙同菲亚普嘅分别就菲亚普喺出边拉一轮先入去咯，沙龙就喺里边咯，菲亚普就喺出边拉。 哇！所以你话啲高级沙龙，一个贵妇加埋一个靓高大靓仔嘅发型师混喺间房度，我谂都冇乜剩。如果有闭路电视， 都系剪发啫。 点会点会俾佢 set 啲 cam 出嚟咧？ 最好会出街嘅啫，你唔计啊？ 唔系，佢有好多有好多电，佢话唔系喎，而家啲房里边直情有埋洗头嘅喎。佢一日入咗间房唔使出嚟嘅， 唔使出嚟噶。我做嗰啲，我帮佢，我帮佢 set up 嗰间嘢都系唔使出嚟嘅，乜都有齐晒。 系啊，同埋佢分分钟唔要个砖嘅。 咁又 咁我唔知喎，因为我因为我佢开业之后我已经冇入过去啦。 嗯，有啲系连个砖咯。 咁发型师佢做埋洗头就好似奇怪咗。 唔系应该有个砖嘅，可能洗完 有个 assistant 帮 洗完个头，跟住出翻去咁。 佢我要你帮我做晒，我俾成俾除咗咩，俾成千，俾一二千蚊 tips 咁，你即系一个人会为三斗米折腰啫。 我唔知要多几斗，我就未试过。 系啦，俾多几斗佢就嗰条腰就唔够硬噶啦，系嘛？随住你俾得多就 用钱嚟咁样去做应该得嘅，我觉得。 不过我谂个砖都会入去嘅，有时你要帮手噶嘛。 我做入完佢咪出翻嚟咯。 系，冇应该实会有一个实会多个人，因为唔系一阵间话俾你非礼啊，诸如此类啊，咁咪麻烦。 佢可能佢就系想俾你非礼。 唔系，即系呢个另外一样嘢。 唔系单对单，单对单系告唔入嘅，好难告得入。 即系费事有，即系你开得铺头做生意，做到咁高级就冇理由为啲咁麻烦嘅嘢。 咁你 有个 assistant 唔系喎？咁你个 assistant 你就要系女仔先得。 呢、這个另外一样嘢啦，男同女唔紧要，但个问题系最紧要，即系一定即系类似睇医生咁解咁，而一定有个护士咁。 佢嗰啲做得高级沙龙嗰啲好扮嘢嘅，唔会用个夹嘅，要挑起咗啲 section， 叫你搵只手揿住。不过其实搵手揿系好嘅，唔会有嗰啲痕嘅。 我唔知道，唔识。 即系你嗰啲普通嗰啲咧，佢搵啲夹分开晒 section 帮你剪啫。高级嗰啲唔系噶嘛。那個 junior 位，一挑開咁啊，撳住佢，一挑開撳住佢噶嘛，有咩啊遞架撐俾個 stylist 噶嘛？ 哇！側邊係係咯， 係啊，個大佬幾千蚊剪個髮，都要落個夾咁搞錯，係咪啊？要服侍周到噶嘛？ 真係我唔會，我唔會啲地方剪 就差唔多啦，都係用夾噶咋？ 係嘛？ 係啊。 咁唔系啦，有个 两个人搞嗰个头都系用夹噶咋？ 点会唔系用？ 我未试过用手。 其实 我未听过。 其实有道好处嘅，嗱，第一那个 junior 咧就会好清楚咁睇到你点样分啲 section 去剪发，除咗个发梦嘅啫，唔系个实知噶嘛。你剪发冇得呃噶嘛？你点样分别几多个 section 嚟剪咧？吹头反而唔系，吹头或者要技术噶，个风高啲低啲又唔同，我吹出嚟嘅方法，但系剪发好死嘅啫。 嗯。 你学晒佢嗰啲就得㗎啦。因为你睇到晒㗎嘛，佢喺边度攞第一由边度攞条街拉跟住追住去剪嗰啲呢好死㗎咋嘛。吹头就咪吹头真係要有啲技术嘅。我最记得嘩唔係喎我整嗰界嗰个咩呀。 以色列讲一个好笑嘅笑话俾你。 不过我剪过一个头係好好难剪嘅。 嗯。 点为于难剪？ 唔系啊嘛， 呢个好笑。 八三八四年成日电视卖广告嘅， 八三 唔知啊。 四方果啫喱， 哦， 啫喱唔系 四方果啫喱个头剪出嚟系四方形嘅平嘅，侧边系全部四方，成个头系四方形嘅。 咁你个头发一定要咁上硬度先得噶，如果唔系，即系有啲女仔。 我问下先人啦。我都唔知点剪出嚟噶，嗰条友系帮我剪到个四方果啫喱， 唔系佢 四方果啫喱个头出嚟。 其实四方系易剪个圆嘅， 系咩？ 系啊， 你唔执平佢啫嘛。 但系你真系四四方方嘅、哦，呢啲位置全部四四方方。 我帮你剪下先 ，free hand 剪咯，咁样怼上去，然后底咁样打平佢，其实易剪到。 你介唔介意变翻做四方果？ 我唔介意啊， 唔系话整个四方果冇睇。 等长翻少少先啦， 系啊。 如果唔系， 但系要平头先做到四方噶。 系平头咪四方？ 系啊，但系你平头系即系譬如我成日都短头发噶，你知咁多年都未试过长头发嘅、真系。 四四方方 啊！呢个角好难收噶、啊，大佬。 四方先易剪， 系咩？四方啊，感觉就 但后面睇都系四方噶。 系啊。 因为你头发够硬， 全部 free hand 剪噶嘛，要唔使落梳噶啦，一落梳就会圆嘅。 咪最紧要佢啲头发够硬啫，如果头发唔够硬，应该剪唔到。 哇 ，Laura 嗰、那个 Laura 呢个笑话俾你听下， 咩一日去珠海洗三次头， 而家光头啊， 想抵佢死而家个点洗到三次头啊，勾到出血噶、大陆嗰啲 珠海嗰啲你要明白，都有另外一种活动嘅， 系另外一种活动嚟嘅， 咁你唔系真正嘅洗头咯， 你叫佢唔使系咁易得啦，系咪倾下偈得啦？ 咁佢要用一个藉口， 我唔得啊，我唔中意啊，我觉得。 佢搵啲洗头水腌住你啲头咧太耐咧，我觉得头皮会痕。 唔系，佢讲，我觉得我估啊，大陆嗰只系应该系另外一种服务，表面系洗头。 我知，我喺大陆啫，我喺大陆洗个头，洗得太耐我唔得嘅。Okay. 第一，我头皮痕。 佢唔系洗头啊嘛，而家仲 唔系大陆系真系诶，佢系嗰间铺头规佢系要佢洗咁耐嘅。啊 哦，系咩？我唔知道。 系啊，第二样嘢，佢搵埋啲洗头水咧，帮你按背脊啊，按颈、啊。 洗头水？ 系啊，佢咁一捽落嚟咧，就帮你按埋背，按埋颈。 嗰啲假。 跟住就伸只手入去你个背脊度，系咁按啊嘛。哇，大佬，你唔系啊嘛？所以我唔中意。 即系大佬，有啲人好白痴。你有冇听过洗耳？肥啲水入个耳窿度洗，啲白痴咁咪发炎啦，系嘛？佢以为嗰个服务好啲，即系黐壳 嘅啫。我听过啲咁嘅嘢。 彩耳真系好舒服啦。 啊，彩耳而家冇噶啦，彩耳嗰班，彩耳正宗嗰个架撑咧系有一个耳环。一把刀仔，一个钳，仲有一个毛毛，攞把刀仔嚟撩个耳窿里边啲耳毛啊。 OK， 有一把长竹，前面有把刀仔嘅。系啊， 仲有一样嘢， 做咩啊？ 一条延线，叮，刺啊！ 冇玩过， 有条弹嘅只耳仔。 系啊，杀入咗去之后弹嗰条延线，嗰条延线系变震动的，哇，好舒服。哇！我好中意彩耳，真系彩耳好舒服。 而家彩耳嘅师傅唔多啦， 好少啦。第一去湾仔新型角， 吓、啊，哇！我呢、這个佢帮你彩耳，佢都唔后生噶咯， 唔后生噶啦。批譬如剪脚甲啊嘛，即系批脚甲嗰啲都唔后生噶啦，起码都六十 歲。哇！我第一次俾人批皮啊，我以为做手术喎，一嘢摊开成把扎，佢唔系用铰剪噶嘛， 系刀嚟噶嘛， 系全部刀嚟。 扬州三把刀嘛， 佢系一又好似人哋雕刻咁嘅，一摆低系成套刀嘅， 成套刀 最大嗰把好似虎头咁。 interesting， 我未见过，因为 唔系啊，你俾人批惯皮咧，你唔批又行唔到路噶，好痛。 唔系，其实 呢阵啊， 最主要有啲人系顶夹，顶夹咧，佢帮你批两次脚夹咧，你就会好噶啦。 系啊，顶夹啦，批脚枕啦，有啲人成日有脚枕咧，好舒服噶，批完，但系你批得多咧，唔识行噶啦。 系啊。 你唔俾佢批咧，你又佢批到好贴嗰啲咧，你唔俾佢批，你行唔到路噶。 我最主要嗰阵时顶夹咧，你一定要俾佢批嘅。 系 系啊，自己剪唔到噶嘛顶夹。 但系站夹佢可以批两次就可以好翻。 系啊，因为佢扬州三把刀真系其实好嘅技术。 系啊，厨房刀、洋服刀同埋嗰个剪脚皮嗰把刀嘛。 嗯。 啊，佢话好快又去到第四节 度。好啦。 系啊， 过晒钟原来， 过晒钟嘅 overrun 晒添，顾住吹水。吓，诶，不过 仲有好多问题， 但系 唔知， 但系好多有好多观众中意我哋咁样吹水嘅。 咁唔识嘅，有啲嘢系唔识就 嗱，其实资料性系要有嘅，但系咧，我觉得有啲呢啲讲下几过瘾啦， 系 咪？ 系啊， 你阿罗啊，听得几开心啊，系咁种多饼洗花，唔窒息成大命。 唔系噶，我哋靓仔其实啲女仔同你洗头发都系有啲反应嘅，讲真佢， 嗯， 系啊， 系咪后生嘅？ 系后生嗰阵时啦，噶，而家 习惯咗就冇。 而家你唔好搞我，而家你快同我走啊！一入去就帮我铲两嘢出门口啊！真系唔系讲笑啊！你问我老婆知啊，五分钟。一定要出门口。 咁啊唔系喎，如果嗰个洗头嗰个靓，剪发嗰个靓，我唔介意你逐条帮我剪。 啊，剪咗靓嘅啫，女仔都系睇男仔，都系睇靓嘅啫，啱啱？ 我陪人打麻雀打八圈，我已经觉得屎忽痛噶啦。 四圈我顶唔顺啊，而家 顶唔顺噶，真系。 哇，喺个 over run 晒啦，今晚啊，其实我哋真系无所不谈啊，讲下先，讲下仲讲打保龄啊，去咗督波，督波啊走咗去有八年，我跟住又变咗。 唔系，走咩？ Lola 走翻去， 系啦，谂住想讲 Lola。下次先，今次都系纯吹水嘅，可以介绍下阿 Lam Lam 吓， 系 咪 Lam Lam？ 系啊， 系呢个素人初次嘅新女登场。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 拜 拜。